以下是广告时间。十一七天乐，北广购物带您乐七天。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的多，优惠多，尽在北广购物。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在我身边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李想，欢迎李想。 小云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呀，今天啊李想带来的这个产品我是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呢？这是我设身处地有需求啊。夏天啊，其实大家都喜欢出来坐一坐聚一聚啊，这个亲朋好友一聚会啊就喜欢吃点好的，这不前天刚吃了火锅，昨天又刚吃了烤肉啊，再来点啤酒小海鲜，其实啊吃的都是挺香的哈，这一起搓一顿啊天天有啊。 你说在这大热天的，三五好友说晚上聚一聚，吃个小烧烤，喝个小啤酒，是吧？生活就是这么惬意。但是往往在夏天的时候，天热的时候，我们容易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啊，白天天热不想吃啊，到了晚上好天凉点了吧，这个胃口来了吧，吃完了之后又跟着胃里一堵，让人就怎么着都难受。那么我跟你说，今儿给您拿这个卢图铁棍山药粉，那是真的在夏天的时候特别适合大家来吃一点儿，它对咱们叫特别友好。 是的， 为什么叫说特别友好呢？其实我觉得这不用我多说了，老朋友啊，甚至说呢都不是咱北广的老朋友，就是平时咱们稍微上点这个有点资历的啊，有点这个生活经历的朋友都知道，说山药可是好东西啊。可是您不知道的是什么呢？您说那个吃山药是吃山药，咱们很少能吃到真正的好山药。什么叫好山药？这得跟大家说说了。您看咱们经常说，哎，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很多人不知道这铁棍山药啊还就是淮山药的一个别称小名儿。而这铁棍山药呢，咱们都说河南呀焦作这个地方出这个铁棍山药，其实呢河南焦作出这铁棍山药，它的正名应该叫什么呢？小名叫铁棍，大名呢应该叫淮山药。 这淮名， 哎，这淮大家还得注意啊，这淮是什么呢？是咱们大怀柔那淮，关怀的淮。可是这个淮呢指的是产地，但这产地是哪儿呢？这个地方啊叫做怀庆。怀庆是一古代的地名，现在如果换过来说呢就是河南焦作啊，大概这块地儿，这块地方呢古代叫怀庆府。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啊就出宝贝啊，出什么呢？淮山药、淮牛膝、淮地黄、淮菊花啊，这是四大淮药。那再说回来，说到这个为什么这个地儿能出好东西，能出这种麻麻咧咧长得特别丑但是呢真正的好山药呢，由于它这个地形和气候的特点。 水土。 对，您看啊，这焦作这在哪儿呢？它北边，北边是哪儿？太行山嘛，对吧？哎，咱们说北边靠着山，南边是什么呢？南临着黄河。所以呢黄河呢从上游到这儿又拐一小弯，等于小旋儿一样，拐这个小弯之后呢，它留下了很多上游带来的大量的这种胶质型的卢土土壤，也就是特殊沉淀的土壤。这种土壤当中呢各种微量元素啊，各种的营养物质啊，就要比其他地方呢它要丰富的多得多，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卢土。那么淮山药呢就在这个独特的太行山以南黄河的北岸形成的独特这块 牛角川的像牛角一样的这么一块的卤土地当中去生长起来，这是它的第一个好处，因为它的土地特别有营养。这说到卤土，还得跟大家说一下，很多人说都是买那个铁棍山药，铁棍山药去买吧，可是呢大家很喜欢买那个什么长长的光光溜溜的， 对，很直， 看着这个身材也好，看着就那么顺眼。但真正跟您说呢，您要是当地人去挑，或者您说找些老字号的，您说去挑的话，他们不挑这种。为什么呢？真正的这种的淮山药，它应该是一什么样子呢？它应该是一个，你想它拧着劲儿往地底下长，这卤土很硬的，所以呢这山药是微微带一点这种螺旋感的。然后还有大家想没想过，那人使劲的时候脸憋着紫了，青筋得露出来了。这山药呢，好的时候，因为它劲儿大，它往里边使着劲儿走呢，它上面那个铁疙瘩那个点儿，就山药的根须那叫铁疙瘩点儿，它是突出的。而且这种山药呢，上边呢就跟人使劲儿的似的，它那个紫皮紫斑也是突出的。所以这样的山药呢，就像人使劲儿是一样的，它植物它这山药也使劲儿出来呢，这才劲儿大。那么这光光溜溜那种山药在哪儿长的呢？沙子里边。你相对于那个铁棍的卤土来说呢，它的营养啊，它的这个里面的内含物质啊，那丰富就远远不如这样的这个真正的卤土铁棍了。所以讲究的好的，这是什么呢？这就是真正的卤土的，还得是铁棍的，这才好。 好产地啊，好土质。 哎，可是这里还有一点要跟大家说明的是，我们今天这山药，如果您要是想吃，家里说吃，我也能淘换着，这挺贵的。我说我买点这卤土铁棍山药回家，咱们吃着营养营养啊，咱们怎么办呢？您直接削了皮炖一炖，还真不是。我跟大家说，这按照传统的中国的这个文化来说啊，这个咱们说营养是这个美食文化来说呢，您要想把山药里的内含物质让它激发出来之后，咱们传统这个词儿叫专有的叫炮制。 嗯 啊，举个例子来说吧，你说那个驴皮到咱俩手里，小云，那基本咱就熬驴皮冻。但是您说上的山东东阿县，那是熬出来叫什么？叫阿胶，对吧？那就是好东西了。这山药也一样，你真正想把卤土铁棍山药，你想把它的营养激发出来，生物活性激发出来，你得怎么办呢？得麸炒。 哦， 麸炒什么意思呢？大家见过糖炒栗子那个锅，里边放点糖沙子，然后呢来回的去炒。那么这个麸炒呢，就是用小麦的麦麸，把这山药切成片儿，而不去除了这个山药皮，因为皮和皮肉之间山药黏蛋白是很有营养的。把这山药切成片儿，烘干了晾干了，然后和这小麦的麦麸放到大铁锅里给您炒啊，炒到这个山药片金黄，再把麦麸去掉。这时候老祖宗发现呢，这东西它的营养物质就全吸出了，您这时候再吃它的时候事半功倍的营养。所以呢，第一得好产地，第二得好品种，第三呢还得真得深加工麸炒之后，这样的山药您再吃起来，哎，那才真正是营养对您的友好的啊，这样的好东西呢， 还得好工艺、啊。 对， 而且呢，这款这个铁棍山药，我看了一下它的原料啊，上面只有一种，就是卤土铁棍淮山药片，什么都不加。 小鱼，你这说的特别对，这个里边是没有添加的，包括什么糖精啊、防腐剂呀、什么增稠剂啊，什么都没有。您看冲出来之后黏黏糊糊的，完全是山药那种黏蛋白的一种还原，特别好的东西。然后呢，这里边啊，再跟大家说一下。它是熟的，所以特别适合夏天。你说，比如小云年轻小伙子，咱不爱喝热的东西，对吧？这是熟的，所以你拿凉白开就能冲开。教你小方法啊，直接拿那矿泉水瓶子喝半瓶，把这个粉倒进去一摇。因为我们是给大家磨的粉，一包里面呢大概是12克，然后呢一盒里面大概是10袋，所以直接摇一摇。你因为拿凉水摇，它没有热水冲的速度那么快，你多静置那么一会儿，你会发现很快那山药黏黏的那个特别爽口的，带有一种麦香，又带有一种谷香，带有天然的山药香的这样的口感就出来了，所以特别适合大家在这种夏天的时候去调饮，去好好的营养营养，对咱们友好友好去。 是，咱们说了这么多啊，这东西确实是好哈、但是听众朋友们肯定也知道，理想来了，咱们这北广售价啊肯定会啊有惊喜啊。所以说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 跟大家介绍过很多年了，介绍过咱们说这个老的铁棍山药啊、淮山药啊，跟大家去分享。今天带来这个全新的吉心堂这个卤土呢，等于跟大家也是一个见面礼。带给大家什么好礼物呢？8大盒，每盒呢也是这样的10包啊，每盒是10包，一共8大盒，1包12克啊，老规格没有变。但是我要跟您说的今天是价格，价格是多少钱呢？给大家是 299块钱，正常市面上买可能近千元了，咱们299。凡是在咱播出时间段打进来的朋友， 哦， 在八盒基础上再送三盒。 哟，今天还有这个限时任务？ 对，那我跟大家说，今天这限时，您要是能赶上在咱直播的期间打进电话来，再给大家多送三盒。 嗯， 这三盒啊，一盒里面十包，这可就是一个月的量。所以刚才八盒啊，这就一天一包的话，这就是80天。你再加上这三盒，这加起来110天，这基本上就小四个月的量了啊。所以您只要直播时打进来，今天您拿走的是110条。可是，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来，前30位哈，您正好赶巧了，说前30个打进电话来的，还能再加20条。 哦， 再加2大盒，所以如果您要是前30位加进来的话呢，这直接呢是多少呢？130条带走，130条可就4个多月了。 是的， 所以今天给大家呢，您可以试试手气，看看能不能抢到这前30个特别优惠这个名额。 没错，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鸡心糖、卤土铁棍山药粉哈、啊，主品呢，首先就给您带来8大盒哈、啊，1盒10袋装，同时再给您送上2盒，10盒都给您。但是如果说啊，您今天积极踊跃的话，前3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作为这个行动迅速的奖励，再给您在10盒的基础上再送3盒，这样的话，那就是130袋了， 130条， 每盒都有10条啊，10条装啊。平时啊，这130袋啊，13盒可能要1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北广售价就是299元。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这个山药粉的形式、 嗯、 我觉得特别好。这个咱们既然要给自己来点好东西、 嗯、 啊，就要优中选优。哎，这产地呀、啊，包括土质啊， 嗯 啊，以及这个工艺啊，都得好哈、啊。 对，咱们今天保证是真正的地道的淮山药的原种，保证真正是河南焦作的卤土土地的，不是沙子地里长出来的、 嗯， 而且给大家保证真的是经过传统工艺炮制进行过的，麸炒进行过的，所以您吃完之后它有一股天然的麦香味。今天说的我们的鸡心糖的这个铁棍山药粉是什么呢？是没去皮的。怎么做啊？上了火之后，传统的工艺啊，先把它那个小毛的根须燎一遍， 嗯， 燎完之前保留了皮，皮也给您研磨成这样细粉之后，所以微微带一点这种黄色。 哎， 这个是没有破坏山药的营养，而更好的保留了它的全营养，对您的身体特别特别重要。所以大家都有这个概念，就是很多的好的东西其实皮当中有很多的营养，今天我们这山药粉这才叫原汁原味，给您保留下来了，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喝完之后呢，您是热冲也可以，您是冷饮也可以，但是我跟大家说，有的时候我建议啊，全家人啊，您可以拿2-3包调一个大桶，夏天的时候来去喝。咱们经常有的时候说，您说您知道现在去外边有的时候去那个餐厅里点一扎山药汁儿， 对， 给您冲多少钱？168。 哎呦， 对吧？咱们今天3-4包能调出比这大一倍的那个大渣来。 嗯， 您今天核算核算多少钱？咱们299拿走多少钱？今天如果您要是前30位的话，能抢到130条，相当于一条2块来钱吧，差不多也就是 对 2块来钱。咱们冲，您直接放4包进去，还不到10块钱呢， 是， 对吧？您外边168买那么一扎，与其您算算这差多少倍？ 是， 跟家里这好好的喝一喝，尝一尝，营养营养。 嗯，对，确实实惠哈。哎，所以说啊，今天啊，我们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去抢这个名额吧。为您带来的是鸡心糖卤土铁棍山药粉哈、啊，主品呢是给您带来8盒，赠品呢首先给您送上2盒。但是如果说您是前30名打进我们的购物热线呢，那么在这10盒的基础上再给您多送3盒，一共13盒，每盒里面都是10袋装的哈。平时啊，这是 1000多块钱的这个市场售价，但是今天我们给您打到299元的价格，13盒您就都带走。快乐拨打购物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11七天乐，北广购物带您乐七天。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享9折优惠，订购5件以上更是享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的多，优惠多，尽在北广购物。 经常听众。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说到大鱼呢，没有不爱吃的，尤其北京人啊，小的时候都吃惯了。 而且呢，北京人吃大鱼啊，真是嘴挺刁的。为什么呢？一个是不新鲜的，不吃；然后呢，不适口的不吃；然后呢，吃大鱼呢还愿意吃点什么呀？不愿意吃尾巴那点，就是还得吃这个中段的， 没错， 肥一点的。 对，会吃的话吃国产的啊。 对。 这个虽然说没有那么宽厚，但是吃起来真的是香啊。 对，而且呢，这个带鱼罐头其实在北广生活时间那个平台上呢，也是卖了特别特别火， 好多年了。 这些年您看啊，各种各样的品牌来咱们这儿这个推广这个带鱼罐头呢，确实广受大家好评。而且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您看这种罐头呢，第一它不油了，第二呢没有那么多防腐剂添加剂了，第三呢就是它以前打开的时候老得用那罐头刀嘛，现在呢全是易拉罐的这种包装了，开起来也比较方便，所以呢特别受到大家的好评。 对，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就是有这些同事啊一直说什么呀，只要是好的东西我们的听众肯定认。 对 啊， 所以咱们说没有什么添加剂啊，什么这个防腐剂啊，它就健康了。对吧？然后呢里面这个东西吃起来呢，它制作的工艺什么都挺好的，口味还挺好。它原料非常的单纯， 对， 所以也特别的适口，另外也方便。现在都是那种易拉罐的包装哈，一拉就开了，也不用刀的起啊什么的，不是那么麻烦。 所以说呢，带鱼罐头确实是受到大家的欢迎。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带鱼罐头。这款带鱼罐头呢，可能味道和之前的差不太多，但是啊，你要注意了，它的量特别特别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九仙渔场的这个香酥深海带鱼的吃饱组。什么叫吃饱组呢？为什么叫吃饱组呢？因为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一个组合有48罐的量， 嚯， 48罐， 也就是说原来咱们是24罐哈。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期间，如果您订购的话，再赠一组，就是24罐加上24罐，变成48罐， 48罐，小50罐的量。今天的价格还是299块钱，等于说价格不变，但是今天是48罐，每罐100克，而且呢，固形物大于等于50%。今天的这个组合，48罐的这个组合，确实能够让大家吃，第一吃海鱼，第二呢吃这个香酥带鱼，能吃饱了。那么今天我们的订购电话是多少来着？ 400-015-5151，400-015-5151。 哎， 我觉得真该打电话订一下。 对， 48罐， 四十八罐 真不少。 小50罐，299块钱的整个一个组合，还给您包邮送到家，而且还是验货之后再付款。每罐合多少呢？5-6块钱。5-6块钱，您想在外边买一个就是加淀粉的那种肉罐头，我估计5-6块钱都下不来。 是， 所以说今天咱们 不到6块钱，大概5块来钱 啊。咱们能吃这个带鱼的罐头，确实这个价格非常非常实惠，而且确实这个48罐的量，您能吃好长一段时间呢。而且今天提醒您的是，九仙渔场的香酥深海带鱼罐头，24个月的保质期，别看这么长的保质期， 每罐罐头没有防腐剂和过多的添加剂，所以说值得您安心的去进行选择。 嗯，而且今天这个组合的量还非常的大，一共是48罐，才299。 299。 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400-015-5151，400-015-5151。 而且今天的这个深海带鱼罐头啊，它确实选料呢和制作工艺还不错。 嗯， 为什么呢？我对于这个吃海鱼啊，其实平常吃的不多。但是呢，吃这个海鱼一定要吃新鲜的，一定要吃没那么腥、没那么咸的。今天这款带鱼呢，选用的是咱们国内的这个带鱼，就是胶东湾水域的这个深海带鱼。首先，国产带鱼呢味儿比较浓，所以说呢吃起来这个口感比较好。另外一点呢，就是它里边啊没有那么多油，第一吃起来比较的放心啊，比较的健康。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带鱼啊，因为它的加工工艺全是高压的。所以呢，它里边这个骨头是可以吃的， 嗯，就那刺儿 啊， 这个刺儿，尤其是有一些中老年人啊，包括小朋友啊什么的，吃鱼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他不能吃这个鱼刺儿，怕卡着嗓子。但是呢，今天这个为什么叫香酥带鱼呢？因为它里边这个骨头都已经这个可以直接嚼了， 就完全酥了。你不吐的话呢，直接嚼不嚼不咽下去没有问题， 甚至您都不太能感觉到这个骨头的存在，就跟那个咱们焖酥鱼的那种感觉一样。 对对对。 所以说呢，吃起来很安全。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用料其实挺单纯的，没有那么多添加剂。我给大家说一下它的这个用料，其实就是带鱼、水、油，还有一点点糖，因为它这个带鱼啊是咸鲜口的，但是呢稍微带一点甜味儿。为什么呢？甜味儿是提鲜的。 嗯， 还有呢，就是家里边平常用的这个酿造酱油，一点盐，还有一点佐料，就咱们自己在家里边做带鱼的。那么整个的这么一个用料啊，其实说白了就是比较单纯。 对 啊， 对， 所以说吃起来比较放心， 安全健康嘛。 对 啊， 更何况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和价格还是很平民。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48罐，每罐是100克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50%的这个香酥深海带鱼，品牌是九鲜鱼场，人家专门做带鱼的。那么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 嗯， 相比于在市面上您可能10块钱、十几块钱买的一个带鱼罐头，那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48罐的整个一个大的组合。 所以您需要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这48罐啊，全拿回家呢，可能这一大堆呢哈。有些朋友说了，哎呦，我这冰箱里塞不进去啊。哎，您还不用塞冰箱里，您就搁常温下，别直晒啊什么就可以。 对， 没那么多毛病。 而且呢，这个带鱼罐头呢是真空的，它等于说您在打开罐之前，它里边是真空环境，不用担心它坏。而且呢，它里边没有防腐剂，吃起来比较安全。您在家里边，尤其是老两口或者说自己住的时候呢，不想做饭了，但是呢又每个月每周啊还得吃点鱼，是吧？这个时候呢，咱们就开一罐或者开两罐，喜欢吃稍微常温一点的，凉的您就不用热了，热的时候呢给它倒出来加热一下，它里边还有一点汤啊，这样呢您吃点什么米饭什么呢也就着没问题。还有一个其实挺关键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出去玩啊，郊游啊，或者即便是遛公园啊什么的，中午饿了哟，那个想吃顿饭，但是呢您看外边那个饭又挺贵的，这样其实自己随身的带一罐这个就很方便了。包括有一些上班族啊，还有一些在路上跑的司机师傅啊什么的，您放在手扣里边啊，这个时候呢等到中午，无论是在街边买点这个大饼啊，还是说自己在家里边带俩馒头带点米饭什么的，打开完了以后往上一浇或者往上一卷，哎，这个今天的午饭我不就在路上就解决了吗？ 对，而且它这个量多少也特别合适。 对， 一般有时候咱们有过那个大的什么2.5的、3两的，那个一顿吃有时候有点吃不了的。 对，这个呢其实就是自己带着， 对， 一小罐，它这个还是小扁罐， 小扁罐， 100克， 2两一罐， 等于2两一罐，您放在兜里边，甚至就放在这个手扣里边什么的，哪儿都能放得下。 一顿饭的话，一个人一罐， 一罐，两罐， 两罐什么的，哎，所以吃完了以后呢，哎，就一扔就完了，啊，这个又能新鲜。 而且今天这个带鱼的 整个的这么一个组合价格，您看啊，48罐299块钱和5-6块钱一罐、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是，今天这个量真不少哈，咱们是100克一罐哈，是24罐再增24罐，一共是48罐，但是价格依然是299元，所以价格非常合适。如果您需要呢，咱们家里备点的话，赶快拨打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以上是广告时间。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奥运东道主。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委网信办、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10月13日震撼启幕，探索声音传播新路径，开拓声音产业大格局。2021声音探索者大会暨北京广播节，探未知，创未来。